开除？为什么开除啊？ 我有海外关系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想离队。 那个时候你不是没走吗？一直干得很好啊。 我还有现行问题。 你有什么现行问题？不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吗？ 哼，革委会的王胖子说咱们走白砖道了，以科研压革命。我说搞氢弹是真革命，干扰搞氢弹是假革命。两人辩论起来，我把他门牙打下来了。 我明白了，开除你是打击报复。走，咱们找他们去，不能开除。 哎，老何， 嗯， 你不能去，救不了我，连你也得掉下去。 我正想重整旗鼓呢，他回我理论部的队，我是不能够答应的。 造反派的用心就是要把理论部彻底搞垮，你去找他们不是正往枪口上撞吗？ 那总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，得跟他们斗才行啊。 老何，你得冷静啊，理论部没我照样干，没了你可就真得散架了。现在要帮你就帮我一件事儿吧。 什么事？ 跟我到保密室，帮我把该销毁的笔记材料都烧了。 妙庄， 丢卒保车呀，老何，就得走这步棋呀。为了氢弹啊，我求你了。 这是心血啊，多少年的心血啊。 舍不得，我真舍不得呀。 苗壮， 老何， 同志们，刚才我们总结了上一阶段的情况，下面呢再研究一下下个季度的工作安排。 绝对没有好下场，不许以科研压革命， 压革命了， 把窗户关上，关上。同志们，咱们理论部不能再任造反派挤兑了，要主动出击才是。 老何，我们就等你振臂一挥了。 他造咱的反，咱还要造他的反呢。 对呀，谁怕谁呀？哎，咱们这就出去跟他们理论理论，搞氢弹叫不叫干革命啊？ 对， 啊， 出去跟他们演练。 同志们，站住！这样不行，这么做只会把矛盾激化，一旦超临界就会爆炸，那样咱们就什么都干不成了。 哎，你不是说主动出击吗？ 就是啊， 我想好了，哎，走，咱们出去会会他们。 这能行吗？ 走走走， 走走 走，走。 哎，看，哎，他出来了！ 哎，坐不住了， 坐不住了吧？ 看他们怎么表态。 就是， 造反派的同志们，我代表理论部正式表态，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。我们理论部不仅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，而且我们要以实际行动革命。 哦，欢迎支持革命，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。 革命的同志们，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国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。法国已经宣布要在1967年年底爆炸氢弹，如果他们的如意算盘实现，在世界氢弹排名表上，法国就是老四，中国只好当小五了。革命的同志们，我们答应不答应？ 不答应。 我们甘心不甘心？ 不甘心。 所以我们理论部全体红色科技战士庄严宣誓，要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，以冲天的革命干劲，加快氢弹研究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氢弹研究不能丢，一定要赶上法国，超过法国， 赶上法国，超过法国。 同志们呢，研制氢弹是革命的头等大事，是最最神圣的政治任务。造反派的同志们，我们请求你们向一切革命群众呼吁， 声援理论部的革命行动，让赶上法国、超过法国的口号响彻研究院，响彻二机部，响彻中国，响彻世界，让一切地修版发抖吧！ 走， 走，走，走，走， 咱们撤。 老何真有两下子啊， 是啊， 慷慨仁慈，比造反搞革命这招真 我这是没办法，非得搞出个强场效应来，才能使粒子改变它原来的运动方向。 绝了，这是老何的又一发明，有水平， 有水平， 有意思。 别笑了，时间来之不易，赶快抓紧。 全体革命同志注意，现在播送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的通知。 把窗户开开。 为维护国防科研生产部门正常秩序，确保科研生产任务的完成，经毛主席、周总理批准，上述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只搞下面教育，不搞四大。对从事国防科研的国家不得出 动，咱们就能 记挂了， 对吧？ 对对对 对， 是得上 的。同志们，党中央、毛主席、周总理惦记着他们，支持着他们呢。同志们，加油干吧，把耽误的时间一定要夺回来。 好， 干！ 1967年6月17日，中国第一颗氢弹终于在罗布泊爆炸成功。接着，中国又进行了多次大气层与地下核试验。转眼进入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。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何元清已担任了研究院院长。 何院长， 嗯， 你现在感觉咋样吗？ 没事，开你的吧。 哎，师傅停下，师傅停下， 咋回事嘛？干啥你嘛？ 啊，带一下车去基地总部。 哎，我们不去。 哎，小伙子，让他上来吧，绕一下送送他嘛。 啊，你还要干飞机呢吗？ 哎，你油门大点不就误不了了吗？罗布泊的规矩，搭车就得让上。行了，快上来吧。 谢谢啊，还是老师傅风格高。 开吧。怎么着，是去总部办事吗？ 不，找何院长。 看来你不认得何院长。 不认识，研究院那么大，我在罗布泊，院部在四川，我根本没见过院长。不过我知道何院长来了，要处理什么事故，我抓住这个时机到总部去，一定能把他逮着。 小同志，你这个逮院长要干什么呀？ 老师傅，不瞒您说，我要求院长放我走。 哦，那你是不想在这儿干了是吧？ 哎呀，早就待够了。 哦， 我几次要求调走，头就是不同意。这一次，家里给我跑来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， 嗯， 我呀，还不理我们头了，直接把申请书交到院长手里。我的申请上写的也是保证学生回国，为实现我国国防现代化多做贡献呢。 哎呦，那你这不是口是心非吗？ 哎呦，老师傅，你也太幼稚了吧！这叫策略。 告诉你吧，这就是何院长。 啊， 你不是要找我吗？瞧了，咱俩坐在一个车里头了。 这何院长，这我不知道是您。 没关系， 真对不起。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小家伙，你还有什么策略啊、诀窍啊？啊，尽管继续的施展啊，说吧。啊， 何院长， 嗯。 我把实话都告诉您了，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哎呀，干脆我就彻底说说吧。 嗯，好。嗯， 何院长，我崇敬您这一代的人，你们无私奉献，舍己为公，确实很高尚，但是让我也这样生活，我受不了。我要追求属于我自己的前途、价值和幸福，反正我是铁了心了。哎，您就是不放我走，我也没心在这干了。给您，这是我的留学申请。 看来你这不是申请，你这是下命令啊。 随您怎么认为吧，反正我就是想走。 啊，原来你就是检测室的丁丽丽啊。 没错，这不白纸黑字写着呢吗？ 嘿嘿，我没找你，你倒自己来了。 找我？什么事儿？ 这次事故的原因查清楚了，就是因为你丁丽丽把最重要的一个数据算错了。 什么？ 何院长正在背井诛冤，为了来这里处理事故，把寿数都往后退了。 哎呀，你说这个干什么，小伙子？哎， 真是， 亏得处理及时啊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 您看，何院长，这个我还不知道呢，这什么事儿？ 何院长，到孝良湖来，我给车加点水啊。 啊，去吧。来来来来，别哭了，来来来，咱们下车活动活动好不好？啊，今天罗布泊上的这番事业，是千百万人三十几年的心血，多少人在这里黑头发熬成了白头发，倒下去就再没爬起来。小丁啊，面对这神圣的事业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，即使你不想在这儿，你也没有权利把工作当儿戏。这是核实验，每一个数字都关系重大呀。啊，小丁，你来。你看，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小亮湖吗？ 不知道。啊， 是有个男孩叫小亮，一生下来呀，就和父母生活在罗布泊，只从画报上见过游泳。当他听说这里有一个小水洼，便欣喜地跑来，想尝试一下游泳的滋味。一下去，就再也没上来。那天，全基地的人都为这个8岁的男孩子送葬，并把这个小水洼命名为小亮湖。罗布泊的孩子也是孩子，罗布泊人也不是不向往外面那五光十色的世界。现在啊，不是流行着一种说法吗？搞原子弹的人不如卖茶鸡蛋的。哎，这也是事实。但是啊，搞原子弹的谁也没去卖茶鸡蛋呢。罗布泊人恪守的仍然是献了青春、献终身、献了终身、献子孙的悲壮誓言呢。 何院长，睡下号来啊，咱走吧。 好，走吧。 嘿，老何。老何。 苗壮，是你呀！ 哎呀，是我呀！ 哎呀，苗壮啊，没想到是你呀！哎，哎呀，你不是到西安大学当教授了吗？怎么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哎， 我又杀回来了！ 啊， 当基地技术处总工，正处级。哎，看我还给你带来了两个得意弟子。 嗯， 你们俩过来。这就是我跟你们常说的何元清。何院长 啊，何院长， 你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，苗壮啊，今天呢，我真应该给你接风啊，哎，可我还得赶飞机呀， 哎，下次，下次，下次，啊， 年轻人，好好干啊， 哎，何院长，他们这是垃圾样的车，今天去总部，明天去下边，我想小丁可以坐这车，想去哪儿都方便。 何院长，那我就换车吧，给您添麻烦了。 哦， 你等一下啊。 嗯， 你看申请书给你，我签字了， 同意。 你拿着它到人事处办个手续就行了啊。 何院长，您为什么还放我走？ 如果你无心在这儿，强留下来也干不好。如果你最终还想留学报国，那我应该成全你。 何院长。 嗯，还有什么？ 何院长，这几个橘子您拿着在路上吃吧，您多保重。 谢谢你。驾驶员同志走吧。 哎， 再见了。 再见。 再见老何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美籍华人华烨荣获诺贝尔物理奖，同时中国核武器研制者何元清的名字也披露于中外报端。华烨、何元清这两个令中华儿女骄傲的名字被全世界瞩目。那年夏天，在碧海蓝天的北戴河，这两位分别三十多年的挚友终于重逢了。 真是对不起华烨大哥啊，当初啊是我切断了咱们俩的联系，一断就是二十多年了。 只因为你呀、啊、成了国家的机密呀 啊可现在好了，机密公开了，咱老哥俩终于又见面了。 是啊。哎呀，想当年咱们在大洋彼岸相约，在山脚分手，在山顶汇合。 嗯， 今天咱们在大洋彼岸相见，你老兄早已攀上峰顶，获得诺贝尔奖，为我中华争了光。哎，可是我呢是从半山腰上退下来了。 哎，可是你又攀上了另一座山峰哦。 另一座山峰？ 对，中国国防高科技的山峰。你为祖国的强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这并不比获得诺贝尔奖逊色哦。元清老弟，现在我正式的邀请你 哦， 等你身体康复以后到美国去讲学啊。 讲学啊？还我有什么好讲的？学术上我没发现什么定理定律，我干的那种工作又是国家机密。 哎，就讲你的人生选择呀，讲一个科学家如何将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的利益中，就是让那些崇尚金钱至上、个人利益第一的西方人们开开眼，见识一下世界上还有一种多么高尚的人生啊。老弟，你的价值观就是一个伟大的定律啊，一个不仅能使中国强大而且能使世界进步的最伟大的定律啊。 好好啊，我一定去讲。 哎，你可一定不能再失踪喽！啊， 不会了，不会了。 这一次何元清又没能履行承诺，因病情恶化，就在应该去美国讲学的时候，他化作了苍松翠柏中的一尊雕像。癌症、 虽然夺去他只有62岁的生命，但他的灵魂与智慧却铸成永恒的丰碑。 远清， 陆琪，你看你大老远的还是来了。 你就安息吧，你就立在科学城的花丛中，时刻能看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。 祖国强大了，没人敢欺负，世界也太平多了。这就是对我这个搞核战争防御的最高奖赏啊。 元庆，你实现了自己的诺言，这一辈子值了。 也不是没有遗憾，没能看到地球上的核武器被彻底销毁的那一天。当今世界依然战乱不断，再有62岁寿命短了点儿，陆琪，我还想好好跟你做做伴儿啊。这一辈子你给我的太多太多了，而我给你的又太少太少。 下辈子再补吧。 好，说定了。下辈子啊，咱们还做夫妻。 哎，还做夫妻。你看，少先队员来看你了。 何元清去了，这个冷战时期的故事今天仍然震撼人心，因为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题时，霸权主义仍未善罢甘休，他们投向世界的除了可口可乐之外，还有战斧导弹。贫弱受欺，落后挨打，昨天如此，今天明天还是如此，和平等不来，发展永远是硬道理。强国御侮，振兴中华，是我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神圣使命。四集广播剧《共和国赤子》到今天全部播送完了。本剧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、绵阳市广播电视中心联合制作。 广播剧播送完了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 像雪花一样舞蹈， 在银色世界的怀抱， 恰好你正在欣赏这时代崭新的风貌。 你在路上光芒闪耀，唱冰雪一样的歌谣， 请着我大声尖叫，为心中纯粹的目标。 崭新的风貌， 你在路上光芒闪耀，像冰雪一样的歌谣， 请准我大声尖叫， 为心中纯粹的目标。 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，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，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，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，特价商品数量有限，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。 我是一名调香师，我爱北京，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、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，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，有内涵，有温度，余音绕梁，韵味悠长。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.5兆赫，945就是我的广播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，易秋燥，同仁堂秋梨润肺膏，润肺止咳，生津利咽，秋梨润肺膏，同仁堂国药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康乐。今天早晨5点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.1度。今天在地面高压控制之下，京城天晴气爽，阳光明媚，是个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好天气。但气温整体不高，昼夜温差较大，最高气温为18度，最低7度，请各位要合理着装，谨防感冒。具体的预报是：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；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7度。今天白天，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，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清除和扩散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。今天的光照充足，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，照射强度为中等。今天的气温在7度到18度之间，白天的舒适度指数为3，体感较凉；夜间舒适度指数为4，体感较冷。